夏天的儿童乐园，喜欢周末拥挤的电影院，喜欢有流星的夜可以许愿，独坐在电视面前失去语言，孤独的 Spaghetti 一个人的星期天，好想找个人在爱情中沦陷，寂寞的海洋公园，海豚在水中流泪，只想等那个人出现，吃我煮的意大利面。叫人有悲伤的体会、yeah、买新的睡衣我却还是失眠，没有你我的食欲少得可怜。